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n introduction on an activity arrangement in the snow center in New Zealand。那今天我们要听的一个介绍呢，就是在新西兰的一个滑雪中心所安排的各项活动。好，咱们先看一下生词。第一个生词呢是 beacon， B-E-A-C-O-N。 beacon 呢就是烽火台，叫 beacon tower， 就是一个灯塔，就是它是那种有光的，并且它会指示方向的，这个就叫 beacon。那在听力中呢，他提到了 We do have an emergency locator beacon in the hut、就是在这个小屋子里面呢有一个紧急定位的灯塔，这样就是说怕有人出现什么危急生病的状况的时候，找不着的时候可以用。好，然后呢再来下一个词，这个危急状况叫 emergency， 名词E-M-E-R-G-E-N-C-Y、通常呢英文搭配就是 In case of emergency, you should not take the elevator。 在紧急情况下呢，你应该不需要去乘坐电梯。好，然后呢再往下呢有一个 stress 当动词讲，他在课文里面说 Don't stress about getting back here to the center in time、不要因为这件事而紧张而感到有压力，是 to stress about something、这个不及物的用法大家可以去记一下，不太常见啊，但是你听到了你要把它记住，以后再听到一遍再记住，然后慢慢你就知道这个用法了。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first timers。 first timers 就是 people who do something for the first time， 就是那种第一次做什么事情的人叫 first timers， 是个样子 对，就是它这个组合起来是吧，但是猛的一听呢你有可能反应不过来， 我以为是个计时器了 对，因为 timer 就是计时器 对 吧，对，你那手机里边你可以有闹钟有 timer 啊，但是 first timer 呢其实是第一次做什么事情的人。 好，记住了。 再往下一个是 regardless of， 这个词组 regard 就是考虑， regardless of 就是不考虑， 不管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 they will enjoy the experience regardless of their age or skill， 就不管他们的年龄如何水平如何，他们都非常享受这样的体验啊。 对，那你要是说不管明天天气如何啊，我都会去，英文可以怎么说呢，就是 I will go there regardless of the weather tomorrow、I will go there regardless of the weather tomorrow， 不论明天什么天气我都会去。好，那这个 regardless 我觉得应该挺好用的。再接下来呢这个词呢就是和那个河有关系的，通常是 river and valley， 有河的地方就有河谷， valley 指两山之间低矮的地方，就是那个 valley， V-A-L-L-E-Y、这个记住一下。再来呢就是 shelter、shelter 这个词呢它当名词讲就是一个庇护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房顶然后遮挡一下风雨，然后 shelter 也有动词的形式，就是保护的意思啊。那再来就是 be exposed to something， 就是被暴露于什么什么之下啊。expose 本身是及物动词 expose somebody to something, expos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就是把什么什么暴露在什么什么下面。 对，如果一个人暴露在阳光下，他是被暴露在阳光下，所以可以说 someone is exposed to sunshine. 对了， be exposed to something. 没错，这个其实见多了你自己就会知道了。好了，其他就没有什么了，我们生词就预习到这儿，请听第一遍录音。 好的。 We can take your luggage up on our snowmobile for you for just $10 a person. The hut has cooking facilities, so you can make a hot meal in the evening and morning, but you need to take your own food. The weather on Mount Frenna can be very stormy. In that case, stay in the hut. Generally, the storms don't last long.Don't stress about getting back here to the centre in time to catch the airport bus. They'll probably not be running anyway. We do have an emergency locator beacon in the hut, but only use that if it's a real emergency, like if someone's ill or injured. Now,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different ski trails you can follow during your stay here. Highland Trail's directly accessible from where we are now,This trail's been designed to give first-timers an experience they'll enjoy regardless of their age or skill, but it's also ideal for experts to practice their technique. Then there's Pine Trail. If you're nervous about skiing, leave this one to the experts. You follow a steep valley looking right down on the river below. Scary! But if you fully master the techniques needed for hills, it's great fun.Stony Trail's a good choice once you've got a general idea of the basics. There are one or two tricky sections, but nothing too challenging. There's a shelter halfway where you can sit and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afternoon sunshine. And finally, Loser's Trail. This starts off following a gentle river valley, but the last part is quite exposed, so the snow conditions can be challenging. If it's snowing or windy,Check with us before you set out to make sure the trail's open that day. Right, so now if you'd like to follow me, we'll get started.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听力全部听完了。那么可以听出来它是一个冰雪俱乐部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来一句一句的看看它到底讲了些什么。它一开始是讲了一个有关于行李的安排。它说 We can take your luggage up on our snowmobile for you for just $10 a person. 好，就是说每个人交10美元呢就可以，我们会把大家的行李用这个雪地摩托车给你运到这个山上啊。之前不是讲了吗，大家最后的这个探险是要去山顶，然后呢来回会需要几天，那肯定你就有行李了啊，那人就别背着了，他就用这个 snowmobile 就是雪地摩托车给他运过去。 The hut has cooking facilities, so you can make a hot meal in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but you need to take your own food. 说我们半山腰的这个营地小屋具备做饭的设施，所以呢你可以早晚做热的饭来吃，但是呢你必须得自己带好自己的食品啊，比如说你要是想熬个大米粥，你得自己带米上去，就是这意思。The weather on Mount Frenna can be very stormy. 在这个山上的天气可能会是有暴风雪啊，就是刮风刮得很厉害。Storm 是风暴 ，stormy 形容词，多风暴的。我要是说snowstorm 就是雪暴 ，rainstorm 就是暴雨。那我要是说 sandstorm 呢，就是沙尘暴啊。总之就是连带风再带那几个东西啊。snowstorm 就是风带雪 ，rainstorm 风带雨啊 ，sandstorm 风带沙子，这样的组合的形式。In that case, stay in the hut. Generally, the storms don't last long. 啊，如果是刮风的情况下呢，你就在小屋里面待着。通常来讲呢，这个风暴不会持续很久。Don't stress about getting back here to the center in time to catch the airport bus. 不要总是急急慌慌的。 因为赶着回这个滑雪中心去搭这个机场大巴而感觉到有压力。 They will probably not be running anyway. 他们不会走开的。We do have an emergency locator beacon in the hut, but only use that if it's a real emergency, like if someone is ill or injured. 也就是在这个小屋里面我们备有一个紧急灯会帮助你定位的。但是呢必须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才能用。比如说有人受伤了或者是生病了。也就是你别的时候不要动不动就去用这个紧急的这个定位灯你要是用的太紧急了搞得大家都很紧张。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后面他怎么说。他说 Now,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different ski trails you can follow during your stay here. 那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住在这里可以去的一些不同滑行线路。 Highland trails directly accessible from where we are now. 首先这个 Highland 的这一条滑雪道呢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能够直接去了。这个 directly accessible 就可以直接去到的意思。This trail has been designed to give first timers an experience they'll enjoy regardless of their age or skill. 那么这一条雪道呢设计之初呢就是为了那种不论什么年龄的人和滑雪技巧的人都可以去享受其中的为这些人去设计了。But it's also ideal for experts to practice their technique. 这个对于专家级别的滑雪者来说去练习他们的技巧也是非常理想的雪道。Then there is Pine Trail. 接下来呢是 Pine Trail 这条滑雪道。If you are nervous about skiing, leave this one to the experts. 如果你要对滑雪感到紧张的话，那就把这条路线留给专家级的滑雪人员吧。 You follow a steep valley looking right down on the river below. Scary. 你会跟着一条很陡峭的山谷垂直于底下的河非常的恐怖。他说了一个词 scary。 他这个抖是怎么抖法呢？他说 looking right down on the river below， 就是你一低头你就看见下面的这个河了，所以说它是非常垂直的，就是抖得很厉害这是很吓人的。 But if you've fully mastered the techniques needed for hills, it's great fun。 但是呢如果你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山地上所需要的滑雪技能的话，那这一段的雪道可以说呢滑起来是大有乐趣。 Stony trail is a good choice once you've got a general idea of the basics. 就是你一旦掌握了滑雪的基本的概念之后呢， Stony 这一条雪道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了。 There are one or two tricky sessions, but nothing too challenging. 这里边有一两个地方就是比较的棘手的这么 一段的路途，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有挑战性的坡道。 There is a shelter halfway where you can sit and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afternoon sunshine. 好，在这个半山腰的地方呢还有一个小的一个棚子是你可以坐下来休息并享受午后的阳光看起来不错。 And finally, Loser's Trail. 哎呀，这最后一条滑雪道的这个名字叫 Loser's Trail. 失败者的路线 我估计我去就直奔那儿去了。 是不是就是很多人在那儿会失败 摔跟头是吧？ 我们来听听看介绍This starts off following a gentle river valley,But the last part is quite exposed, so the snow conditions can be challenging. 首先呢，是一开始的这个河道呢，就是比较缓的河谷这样的一个滑雪道，但是最后的部分呢，完全是暴露在比较恶劣的这个条件下所以呢这一部分的雪道条件是很有挑战性的。 If it's snowing or windy, check with us before you set out.To make sure the trail is open that day. 要是下雨或者是风很大，那你就先跟我们咨询一下，然后再出发。就是问一下我们这个雪道开还是不开，是吧？就是确保一下这个雪道那天是开放状态。Right, so now if you'd like to follow me, we'll get started. 现在呢，如果大家跟我来，我们立刻就可以开始了。Get started， 这是一个比较地道的英文说法。通常呢，咱们会说 Let's begin， Let's start， 但是英文有时候会说 Let's get started， 会用这种过去分词的形式来去说咱们开始吧。好，那么这一段呢，就把这个雪道的情况大家都听了一遍，英文就是对应的 trail。那我们现在呢，逐句讲解之后，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 好的，我们来仔细听一下这遍录音。 We can take your luggage up on our snowmobile for you for just $10 a person. The hut has cooking facilities, so you can make a hot meal in the evening and morning, but you need to take your own food. The weather on Mount Frenna can be very stormy. In that case, stay in the hut. Generally, the storms don't last long. Don't stress about getting back here to the centre in time to catch the airport bus. They'll probably not be running anyway.We do have an emergency locator beacon in the hut, but only use that if it's a real emergency, like if someone's ill or injured. Now,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different ski trails you can follow during your stay here. Highland Trail's directly accessible from where we are now. This trail's been designed to give first-timers an experience they'll enjoy regardless of their age or skill, but it's also ideal for experts to practice their technique.Then there's Pine Trail. If you're nervous about skiing, leave this one to the experts. You follow a steep valley looking right down on the river below. Scary! But if you fully master the techniques needed for hills, it's great fun. Stony Trail's a good choice once you've got a general idea of the basics. There are one or two tricky sections, but nothing too challenging. There's a shelter halfway where you can sit and take a break and enjoy the afternoon sunshine.And finally, Loser's Trail. This starts off following a gentle river valley, but the last part is quite exposed, so the snow conditions can be challenging. If it's snowing or windy, check with us before you set out to make sure the trail's open that day. Right, so now if you'd like to follow me, we'll get started.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这段录音又给大家放了一遍了。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今天出现的一些核心词汇再好好的学习一下，巩固一下。 首先就是 for 后面加一个钱数，来表示呢，就是花费多少钱就能怎么样。比如说在课文中，他说 We can take your luggage up on our snowmobile for just $10 a person， 只需要$10一个人，你就可以用。就是这个我们读到的时候可能比较清楚它的意思，但是如果让我们自己造句，你用 for， 你可以试一下哈。我买了这个手机，仅仅花了$2000，那这时候你用 for， 你会怎么造这个句子呢？好 ，I bought this cell phone for 2,000 yuan， 或者 for just 2,000 yuan。好，再来啊，这个沙发我买的时候才$50，英文怎么说呢 ？I bought the sofa for just 50 yuan。 For just some yuan 就是指多少多少钱。 对，这里边就用 for， 明白吧？就是它表示这个东西的价格。For 呢，英文里边是时间和钱。都可以用花费这个概念去表示，比如说做这件事儿花了我10年的时间 ，It cost me 10 years to do this。所以这时候的 cost 后面加上的 cost me 10 years， 花了10年的时间，它跟花了我$100做这件事儿都是会用到 cost。比如说 ，It cost me 100 yuan to do this。 我花了$100做这件事儿。但是他花了我，就 it cost me 啊，指的是我要买的这个东西或者这件事儿，啊，让我付出了$100。It cost me 100 yuan。 对，这里边就是 cost 也好，还有刚才咱们说的 for 也好，都是既可以加钱又可以加时间的啊。这个英文里边大家可以在阅读中呢多多的去留意和搜集一下这个类似的用法。好，再来呢 ,cooking facilities, 就是指这个做饭的设施 ,facilities, 在这里就是要用复数的形式。那我要说运动的设施呢，就是 sports facilities, 那再来呢，如果说我们有医疗设施，就是 we have medical facilities， 就这个 facilities 通常就会用到复数的形式。好，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 stress about doing something， 就是不要因为这个事儿而感到特别的焦虑。比如说某些人快要考试的时候他就焦虑，那你就可以说呢 some people stress about taking an exam。其实呢也没什么好焦虑的，也不是说他们没有复习好，他就是面向考试就要焦虑。好，再来啊，有些人一看见外国的面孔他说英语他就不行啊，他就要焦虑。你可以说 some people stress about speaking English in front of foreigners。就这个 stress about 还是很好用的。接下来呢就是赶什么什么赶上一个车呀。这个动词大家还记得用什么吗？就用 catch 啊 ，catch the airport bus， 就是赶上这个公共汽车。那同时，这个 catch 也可以搭配 deadline， 就是赶到截止日期之前怎样？比如说哈，通常我会提前做完作业，而不是说等到最后一刻才做，这样我就保证赶上截止时间交作业。你说 usually I can do my homework a lot in advance rather than doing it the last minute. This can ensure that I can catch the deadline. 这个 catch the deadline 也是用到了赶上什么什么的意思。好，再往下就是emergency 这个词。请你留下另一个电话号码，方便紧急情况下我们联系你的家人。英文就可以叫 Please leave an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现在好像很多打车软件也开始要大家设置这个紧急联系人哈。 对。 所以这个 emergency number， 或者更加准确一点应该叫做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 对， 紧急电话联系， 没错，或者 emergency contact， 就是紧急情况下要联系谁。所以 emergency 这个词用的非常的广泛。好，那我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是 emergency， emergency。 好，课文里面说 if it's a real emergency， 然后呢 only use that if it's a real emergency， 仅仅是当确实是紧急情况的时候你才去用这个 beacon， locator beacon， 定位的这个灯。好，那么 emergency 这个词还有一个词组就是 in case of emergency， 在紧急情况下的意思。咱们除了刚才说的紧急情况下不要坐电梯，还可以怎么说呢？在紧急情况下，请保证手机有电。怎么说？好 ，In case of emergency, make sure your cell phone is fully charged。紧急情况下，保证你的手机一直充满着电。好，那我们接下去呢，再来多看几个词啊，就是它听力虽然简单，但是它的遣词造句，没准你是自己用不了的。往下一个词是 be accessible， 就是很方便去的意思。那现在请大家造一个句子啊，我住的地方去机场很方便。 The place where I live is very close to the airport。 好，那如果你要改成用 accessible 呢？ 哎，你就可以说 The airport is accessible from where we live。 这样更好啊。那这个非常近怎么去表达呢？ 就是。可以说 directly accessible， 所以直接就很方便就去了，那个意思。 好， 最后一个是 challenging。好 ，challenging 这个词呢，读音好多人是读的不大清楚的 ，challenging。好 ，challenging 这个 L-E-N 中间这个音节 len， 然后 jing。好，那你要是去面试的时候，通常你说我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I enjoy challenging work. 对 ，challenging work 就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哈。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 好，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